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1996-1997赛季刚一开场，大卫就凭借一脚技惊四座的进球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那是一脚直接从中线射入温布尔顿大门的奇妙进球，这个进球真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布莱恩·麦克莱尔将一个短球回敲给大卫，而大卫当时正站在自己半场的某个极不起眼的位置，这个位置毫无威胁。可是大卫一拿到球，我就猜出了他的心思，他想原样照搬几年以前在一场对埃弗顿的青年赛上的那脚进球。可是要知道，在青年赛上踢进那个球是一回事，在电视台摄像机面前，在超级联赛上踢进这个球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大卫终于做出了惊人之举，他进了。就连从来不轻易夸人的坎通纳都冲着大卫说：“进得漂亮，大卫。”桑德勒和我走出球场，一路上只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地说着同一个话题，就是这粒进球。每个人都想弄清楚那脚球是从多远的地方射入的，此前守门员一直站在那里，这会不会是历史上最远距离的进球等等。当然听到这些，我的心里是乐开了花。我们在更衣室外面等候大卫出来，他出来以后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过去。我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该死，儿子，你打哪儿学的这一招？可是事情好像有些不大对劲儿。即使是在我这么问他的时候，我都能够觉察得出来。不出所料，他看着我说：“爸爸，老板跟我说我不能就那个进球接受任何采访，他不想让我对任何报纸、英国广播公司或者其他什么人谈起此事。” 你说什么？儿子，你刚刚射入了足球场上前所未有的奇妙进球，可是他却要求你闭嘴不谈。这种球即使是贝利也不一定打得进的。 老爸，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他不想让我提一个字。 我真的无法相信弗吉会这么做，居然不让大卫享受自己的光荣时刻。这么做似乎对他有些过于苛刻了吧。我知道大卫很苦恼，不过他一直非常尊重弗吉，所以他不想去违背他的意愿。我想弗格森应该清楚他在做什么，而且他也总是在尽力地保护年轻球员不受媒体的侵扰。然而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件事情仍然似乎是他做得太过火了。迄今为止，我把那粒进球看了肯定有1000遍都不止，每看一次那粒球就更精彩一点。这证明大卫确实有过人之处，与其他球员相比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真的会一路走下去，并最终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名人。这粒入球还表明大卫拥有一个 转得飞快的善于踢球的头脑，他能看出其他球员看不出的东西，这说明他的技术能力出众，能够在场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可惜，他这脚进球，不是在老特拉福德上演的。当然，话说回来，你不可能要什么就有什么。纳里进球以后没有几天，新任英格兰队主帅霍德尔就要按时公布英格兰队参加世界杯外围赛预选赛首场比赛的入选球员名单了。英格兰首场比赛对手是摩尔多瓦，交战地点是基西涅夫。各大报纸纷纷猜测大卫是否会被首次召入国家队，当然，他本人也非常渴望能够有这个机会。他发现自己入选英格兰队大名单中时，正好在我们家中。当时，他跟桑德勒一起按照电视文字广播上球队号码打了电话，得知自己确已入选。他随即给我打了电话，告知这一好消息。当时，我正在埃治威尔路的一家旅店工作。我无法假装这完全是个意外惊喜，不过能够确认这个消息仍然令人感到激动万分。你好吗，爸爸？很好，大卫，你一切都好吗？是的，谢谢。爸爸，知道吗？我入选了英格兰队。什么？你入选什么了？哦，太棒了，伙计，这真是太好了。说实话，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能入选国家队，对任何球员来说，都是职业生涯当中至高无上的荣耀。我必须承认，这个消息让我瞠目结舌。所有的父亲肯定都暗暗地盼望过自己的儿子有一天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战。然而，能够目睹这一切成为现实，实在是太奇妙了。等这一阵子的吃惊忙乱过去以后，我们开始想办法去摩尔多瓦看球。然而，赛事的后勤简直是一团糟。足协并未组织任何官方的团队，大卫也建议我们别去，因为他会不会上场还是个未知数。可是他当然上场了，而且我只能说，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憾事之一，因为我错过了亲眼目睹儿子身披英格兰战袍出战的首场比赛。那场比赛是在一个周日的下午进行的，当时我们一家人都黏在电视机面前，他每踢一个球，我们都在暗暗地为他加油。由于拥有大卫、艾伦·希勒以及保罗·加斯科因，英格兰队最终轻松地以3-0完胜对手。大卫在曼联的队友加里内维尔、加里帕利泽还有保罗因斯等人均与他同场效力，这对大卫来说 是他代表国家队踢球的良好开端。这以后，他又接连参加了英格兰的每一场外围资格赛，并且以全胜战绩跻身1998年法国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大卫射入温布尔顿球门的那粒精彩进球，再加上他首次代表英格兰出战就有上佳的表现，这一切引发了一场狂热的媒体报道。报纸上还将这一进球与足球史上其他的伟大进球相提并论。转眼之间，大卫的名气已经直追贝利，与乔治·贝斯特和约翰·克鲁伊夫并驾齐驱。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说实话，一想到我那才21岁的儿子居然已经能够跟那些传奇人物相提并论，我就别提有多高兴了。不过，让大卫记忆更深刻的却不是这些足球英雄，而是另一位偶像人物，而且这位显然要时尚多了。是的，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未来的妻子维多利亚·亚当斯。大卫初次与他见面那一天，桑德拉和我都在场。那时他被人们称为高贵辣妹。我记得那是在切尔西的球员休息室，曼联刚刚以1-1与对手打平。这要感谢大卫那脚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凌空抽射。这脚球时速高达90英里。在当时，维多利亚要比大卫知名得多，辣妹组合也正值人气最高峰。无论他去哪里，都会有人骚扰他。虽然大卫也是越来越出名，不过他至少还能够外出享用一顿安静的晚餐。比赛结束以后，桑德勒和我待在球员休息室里跟大卫闲聊。那一天他看上去真是帅极了，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外面套着俱乐部的上装，下面穿着一条笔挺的长裤。其实我们早就看到了维多利亚站在房间另一头，不过当他的经理西蒙·富勒把他领过来介绍给我们所有人认识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目瞪口呆。我不记得大卫跟他说了些什么，但肯定没有几句。一位像辣妹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位正在当红的流行音乐巨星，竟然会想跟我的儿子说话，这真让我感到绝对惊奇。他彬彬有礼，看上去似乎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兴趣。尽管看得出来他对大卫的兴趣显得特别浓厚，我们只跟他稍微聊了两句就偷偷走开了，这样他就可以跟大卫多聊聊。 他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的印象都不错。可惜，到了大卫应该离开的时间了。在踢客场比赛时，所有球员都被告知必须按时回到球队大巴上。如果有谁迟到，那么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因此，上车时间一到，大卫就只能说：“很抱歉，不过我得走了。”我们总是跟他一起出去，并且挥手道别。不过，在目送大巴开走时，我吃惊地发现，维多利亚居然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冲着车上的大卫挥手时，我注意到他也一边看着他，一边挥手。我料想所有球员都在拿大卫和他的新女朋友开玩笑。不过，大卫会泰然处之的，他总是那么防御得当。大卫和维多利亚第二次见面是在几星期以后，那是在老特拉福德，是曼联主场迎战谢菲尔德星期三。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又再次聚集到球员休息室，我们看到大卫刚刚走进来，维多利亚就直接迎了上去。我们看到大卫和维多利亚开始愉快的交谈，从那以后，他们就互换了号码，开始了那段让全世界为之着迷的恋情。说句实在话，大卫跟一位流行音乐巨星约会，我们并不觉得有多么欢欣鼓舞。当然，倒不是担心维多利亚怎么样，我们更多的是担心维多利亚圈子里的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在俱乐部狂欢，彻夜不归，睡一上午懒觉等等。而这些都跟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当然，我们的担忧也仅仅是天下所有父母为子女感到的一种很自然的担忧。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话说回来，即使我们不赞成，也没有用。大卫跟我一样固执，一旦他下定决心的事儿，那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他就是一定要做到。我还记得他想买他的第一辆保时捷时的情形，有一家公司通过他的经纪人，也就是托尼·斯蒂芬斯，表示希望免费提供给他一辆美洲豹。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大卫非要坚持自己买一辆保时捷，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既然有人愿意白送你一辆同样好的汽车，干嘛还要自己甩出那么厚一沓的钞票呢？不过，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劝阻，记得我当时还冲他发了火，不过那仍然是无济于事。事实上，我的观点可能反倒更加坚定了他要买下那辆保时捷的决心。我确信，如果要是我们试图说服他离开维多利亚，情况可能也是这样。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Forthcoming drum is a studio and a love of all sweet music. We just can't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